好，下半場 Hot Boss on 嚟啦，咁呢就下半場我哋例牌都會去到英格蘭啦，咁睇下啲，因為呢就禮拜五呢個足球頻道就休息，咁所以就都冇講啲周中， 因為冇啱佢哋嘅波踢嘛， 冇、哦、某啲主持啱嗰啲波嘛， 曼聯頻道嘛， 又冇最期待嘅畫面出現，咁咪唔講咯， 咁咪休息啦，所以咧就 可以咁樣抽佢， 所以咧就我哋咧就到我哋講啦，講翻多少嚇上個禮拜周中啲英超嘅賽事。嗱，其實咧上個禮拜周中嘅英超賽事有兩場波就改咗期嘅，就因為係天氣嘅原因，一場就愛華頓對水晶宮，另外一場曼城。对森特兰赛事都系咧，系因就系天气嘅原因就改咗期。 点解我哋啲工作时间唔可以因天气而改期咧？ 咁、因为你嗰个天气冇差到 要 冰天雪地啊嘛。 诶，你有室内工作啊嘛？ 咪咯， 你喺街度做。 你都系我哋咁样最唔怕冻嗰个嚟噶啦， 大佬。 唔系啊，的总唔怕冻啲，佢多毛啲。 喂，大佬啊，你八度啫嘛，你喺英国。零下八度都仲得啊！真係 啱啱呢幾日好似話英國係凍死咗三個啊嘛，三個人 係啊， 係啊。 不過香港人係好怕凍係真嘅，而家 唔係因為香港好似濕有 呢個一定有關係啦， 係有關係嘅，所以。我見阿黃興貴咧，咁佢住外國美國咁耐啊嘛，講真就即係呢啲温度，講真如果話八度就攔到佢嘅，但係佢都話過得凍，都話要買暖爐。 但佢住加州㗎喎。即相對應該係暖一啲嘅， 咁樣，好咁啊，理得佢啦，咁就， 總之我哋啊繼續要翻工，繼續要做功課啦， 係啦，即提一提大家啦，呢幾日又凍翻啦，著多件衫啦， 係啊， 週中幾場三點幾開波真係。即系睇唔到波，就好难起身睇波。 真系要留意啲天气报告，大佬今朝廿几度，而家 十度啊，九度啊， 九度， 系 真系夸张。 我哋好似沙漠咁嘅天气啊，个温差十几度。 一日经历咗一个， 一日经历咯， 经历咗呢个春夏秋冬， 系 一日啫，啊真系，所以好夸张。好，咁啊讲翻上个礼拜啦，咁啊重头戏。阿仙奴就对曼联嘅，咁啊呢场波就最终就0-0，咁啊其实如果大家都。都可能會估到㗎喇兩隊波，因為呢之前啱啱嗰場聯賽呢都係大大鑊嘅。一隊就一隊就輸。 1-5俾呢個利物浦啦，呢個係阿仙奴。 另外一隊曼聯就仲死。咁就呢係打和包尾嘅負鹹。咁所以兩隊呢就好著意於呢係即係守返穩，即係防守。咁就所以呢兩隊波都鬥得好深。咁聚好多團重兵喺後防。因為都唔想再響即係所謂叫做敵對嘅對手裏面呢，咁就再舐多次嘢。咁對於球隊嘅士氣就好大影響。 應該咁講，兩個都弱勢領隊啦，真係絕對係。 哦，阿仙奴叫弱勢， 雲加都唔算嘅， 雲加都係。 雲加唔會炒先啦，起碼。 咁啊係，但係冇個 生會炒。 但我覺得雲加都嗰啲性格比較。我又唔敢講話懦弱，但係即係成日都係即 係食住咯。 其實我諗佢係由成個球會嘅管理導致到佢管隊波嘅戰術都係一樣嘅。球會嘅管理就係盡量少使錢慳錢嚇，盡量唔好冒風險。咁啊變相因為冇咁多投入嚟計咧，佢對球員嘅戰術咧都傾向 冇計喎。嗱，我哋球迷就以為雲家係老細，但係實雲家係掌鬼。咁掌鬼同老細嘅角色係有分別噶嘛？ 哦，係。 咁呢個先係最大問題啊嘛。 咁但係最主要問題就係雲家如果咁樣樣，佢個諗法我覺得係有少少落後咗四五年啦。 其實呢個領隊，我覺得真係已經係落後， 係落後 歐地啦，已經 係。我覺得歐地雖然阿 Stephen 唔係好同意個戰術歐地，但我真係覺得佢戰術就係歐地， 真 係 有。 同埋佢真係咁嘅諗法，即係如果諗住同曼聯保住咧，你佢真係落後咗幾年嘅，因為咧呢個係幾年前嘅 mentality。而家講緊幾年前係咩咧 ？Big Four 年代 ，Big Four 強強對碰咧，就即係四隊就應該係。四輪定八輪啦，即係如果主客對 主客咪八場波， 咁理論上係真係掹得咁緊嘅時候， 係咪六場波 ，sorry， 主要掹得咁緊咧，咁你通常都係頭三位，咁係可以接受嘅。如果係即係保守啲嘅，即係如果攞場和係會即係再打其他弱隊都 OK 嘅。但係而家你講緊而家有起碼有都五六隊叫有威脅啊，搞局都係一兩隊。 不過我有少少兜翻啦，其實阿仙奴今季係幾多零比零，即係對幾隊強隊嘅主場都零比零。 咁你當然可以話佢比較保守啲啦，但係其實一個共通點就係對方其實都好怕作客對呢隊波，所以其實刻意都要打得保守啲。 其實某程度上今年已經好翻啲嘅啦，因為第一就啲人傷得冇咁多先啦，講真就 嚇。咁今季當然係好啦，起碼佢榜首坐咁耐啦。 我想用呢個反曼嘅角度分析下， 反曼 即係點解對曼聯係零比零？因為唔想差莫耶斯。 OK， 系啦，维持住呢个曼联嘅盛势。 哦，咁样，系啦。咁我谂真系要阿莫耶斯整翻场赢下波先。 咁你冇理由输波噶，主场作客先啦。 咁但系我谂真系莫耶斯真系搵翻场赢下先好。 我觉得车仔有机会。 真系曼联好耐冇赢。 我补充下，上次佢哋讲过话上一场赢波系几时啊嘛？其实卡迪夫啫，唔系咁耐啫，个几礼拜之前啫嘛。 嗰场波系苏斯克查。 苏斯克查啊嘛， 契仔嚟。 跟住苏斯克查都冇乜点赢波啊，后尾都个。 咁啊系，系咯，咁就再数咧， 再数就到而家都未赢过啦。 唔系，富咸嗰场系唔好彩嘅，俾人逼。 嗱，富咸嗰场咧就可以，虽然都 讲咗富咸呢场，你仲讲唔讲车即系曼联对阿仙奴先？你去先， 唔系富咸嗰场我讲讲啫，即系其实又唔系话肉酸得太紧要嘅，因为利物浦对富咸都好捻辛苦。 系，嗰个真 系真系好捻，即系 有骨。 富咸又无啦啦，屌你突然间又唔知标同咁样样咧，连打两场好波。咁但系结果，因为输埋利物浦嗰场，无论史癫都顶唔顺啦。 系啦，佢惨啦，咁样又再换多次。史 癫， 全部炒晒， 全部炒晒，鬼件事，古比士利全 古比士利都走埋， 都走埋。 唔系嗰阵时话佢系摆度等住， 唔 系 唔使等住啦。 冇人咁讲嘅，我哋猜测啫。 唔使等住啦，因为嗰个马加夫。 呢個我知道，馬加夫 嚇， 係啊， 馬加夫一年係要用四十幾個球員嘅喎， 但係冇得用喎而家。 富咸點算啊？ 咁哎呀，我真係同富咸啲球員祈禱啦，屌你 哇！ 哇，波鬼教練嚟㗎， 真 係 操到金啊！真係 當年話要跑山㗎嘛， 係啊，點止啊？唔止跑山， 倫敦冇山， 托住舊嗰啲咩？ 倫敦冇乜山㗎喎，英國少好多㗎喎。 唔係嗰啲健身波啊， 健身球 嚟到操。 嗱，嗰個健身球咧就好輕嘅啫，吹氣嘅。但係嗰啲動作咧就好撚撲街嘅。 係啊。 即係嗰啲維持住嗰個肌肉嗰個 主其實主要都係操你嗰個腹肌同埋要即係我哋要 core muscle 啦，腹同埋後面條腰嗰個位置係最辛苦嘅。 好腰好腎好男人 係啊，唔係你足球係要操嗰啲位嘅，係 要操嘅。 不過我岔少少話題，其實本地啲足球呢以前成日好興係帶曬成隊幫去跑沙灘。 係啊，有啊。 咁其實跑沙灘呢，即係如果以一個即係經驗比較練身，即係做健身啦，係咪應該有啲副作用呢？ 其實跑沙係 即係對個腳嗰個， 其實佢係只不過係一種阻，即係你即係阻力，即係可以有呢個帶氧嘅運動之餘，俾少少阻力你嘅。但係其實我唔係好建議嘅，因為好容易受傷。 係啊，我就覺得好容易受傷咯。 係啊， 因為你踩落去嗰下軟，其實係好容易中招噶嘛，啲軟組織嗰啲嘢。 對嗰個阿基里斯腱咧，即係我哋後邊腳踭嗰位咧， 阿超超 係啊，咁啊會好唔好？ 而相對外國其實係好少咁樣練法嘅。 唔係，其實呢個係好。好舊式， 好舊式嘅， 即係而家科學嘅練法一般都摒棄呢啲嘢㗎，即係唔博嘅呢啲嘢。 哦，呢啲好舊派㗎啦， 好舊派 跑沙灘嗰啲，即係以前學士丙嗰啲最中意跑沙灘㗎啦。 同埋你香港啲沙咁粗又多垃圾， 大佬啲沙， 大佬你知唔知腳板底同腳趾對一個足球員係幾重要？ 啱冇錯， 啱先啊， 就有啲咩玻璃啊，有啲垃圾啊，咁真係好大鑊㗎嘛，所以好少啦。 腳趾甲山倒刺啊，你都踢唔到啦。 啱啦，冇錯。讲翻阿京一讲嗰场富咸对利物浦啦，嗰场波就好精彩嘅。相对于阿仙奴对曼联嚟讲，啊，即系嗰场就罚线捉尘就唔多讲噶啦。虽然云佩西嗰场波都有几个机会，讲真就一球就人哋送礼，咁啊点知自己单刀啊搞唔掂，一球就中 头槌啊，有一球头槌，我记得系俾高斯尼，斯扎斯尼搞得好靓，我记得 系啊，俾龙门扑到，但系跟住咧就中眉嘅，再扑都系中眉，咁但系两队波其实就。鬥得好深之餘咧，兩個箭頭，一個雲佩西，一個基告特咧，都係好心急，都有好多機會，但係咧都把握唔到，咁就零比零啦。好，咁啊，利物浦嗰場咧就二比三嘅，咁咧就呢個利物浦就其實咧開手就輸波先嘅。咁個球波就又係高路托尼又出事啦，又出事啦，咁啊因為又係擺烏龍。 系 啊，即系呢个球员、嗯、今年都 我呢球又好少少、嗯，因为呢球其实应该就系佢嗰个原意咧就清出底线嘅， 系、 嗯，但系个波落去有倒势。 嗱、两个睇法啦，一个倒势，一个咧就似乎个草地咧、嗯、都系唔系好平嘅、嗯，我见到吓、嗯，因为佢踏完 Q 之后，即系摆咗乌龙之后，望一望个草地嘅， 系， 咁我见到个草都系 可能有一样嘢就系嗰个重心脚线一线， 哦、令 到个脚腕摆歪咗少少个。方向影响咗，就 或者 斗入咗龙门。 你见佢揞嗰个波嗰阵咧，其实佢右嘅球员咧，其实照佢好顺脚，已经好轻松。 系啊系。 但系你见佢个波接触，即系个波接触脚嗰阵咧，你见个表情好古怪，好明显系有啲嘢有啲唔同。 系啊，可能中间即系弹个波弹高咗嗰时，嗰个位置， 唔知系个重心脚定系痛定咩原因，我估计系咁。 啊，咁同埋其实高鲁托尼另外有球波想解围都系好论尽嘅，即系总体嚟讲呢个球员今年。总体都 系 好论尽， 系 都系俾我感觉。 打中坚真系好危险，打侧边都仲可以顶下，我觉得。 啊，咁就呢个球员就 打侧边佢咁啊，而家咁大年纪又冇咁速率啦。 吓、啊，咁啊真唔好上咯，即系真系净系守住后 边。 我谂 杀高啦。 我谂佢而家嗰个情况打三中坚会啱佢多啲咯。 系咯，三中坚 佢做一个比较露数型嘅。啊半似一个清道夫、啊、 不过还好啦，咁艾加就复出㗎啦，咁应该我諗下场起码可以用艾加先。 足总杯嘅场出艾加嘅。 係啦， 足总杯嘅出艾加嘅。 係啦，咁就另外就呢场波其实史基泰尔你话系咪打得好好呢，呢场波又唔系。即係往時就打得好好嘅，呢場波就啲位置感啊爭啲嘅，咁啊呢場波嚟講，即係第一球波高路托尼嗰球亦都係嘅、嗯。其實個波佢嗰個位置其實應該鬥翻深少少就好啲、 嗯， 就唔好升得咁高，同埋咧佢個位就偏右咗少少嘅。講真嚇，咁、啊、就令到啦阿李察信咧就有個。有个涉入嘅位置，咁、嗯、就俾阿李察信出到波，咁就呢个就1-0。咁啊，但系跟住咧，临完半场前咧，呢、這个波就靓啦，呢、這个谢拉特呢脚嘅妙传， 系、嗯、啊，呢、這个好靓， 真系好靓好靓呢个波，第一时间脚面 未过半场就已经第一，其实球波系截咗对方嘅攻势， 系啊，冇错， 但佢就冇攞，即刻就。即系指尾去拉一球， 系啊，好靓啊，应该 拉球呼波， 应该脚面片住绕过五个守卫，啱、嗯、啱有西咁样西翻落去史道力治，脚前边就单刀呢、嗯這个波，谢拉特真系好犀利，最近佢啲神交真 系 好神， 系啊，啲神交 啊，真系谢拉特真系犀利吓，咁、 嗯、 就但系咧。 好劲不常啦、啊！之后有一球波就史基泰尔，我嗰个问题比较大啲啊。之后球失球波， 系咁就史基泰尔，因为喺中间即系有个球就45度传埋去啦。 系嗰球嘅应该系界外球掟入嚟嘅，系咪啊？ 唔系佢传埋嚟嘅， 传埋嚟嘅，传埋嚟嘅， 应该系右边45度传埋去。咁啊，史基泰尔就喺龙门口啦，咁就解围就不远，咁就结果俾李察信咧就中间就涉入就射入。 哦，系嗰球咧系。界外球掟俾富咸自己球员再车入嚟， 嗰球 界 外嗰球如果史基泰尔顺脚解就应该完全冇事嘅，但系又唔知佢偏咗呢个方向。 唔系佢本身个位置唔喺嗰度啊嘛，佢系飞顶嘅其实，佢系用背脊啊后尾枕咧顶翻个波出去嘅，但系佢又系高路托尼嘅问题，又系。 唔系同埋另一个我反而觉得两个球员要 blame 嘅，一个就系龙门。龙门你系呢球波系可以做好啲嘅， 系 米卢连系可以考虑攞嘅。如果有默契嘅话， 但我觉得一样嘢啦，反而呢球波就因为史基泰尔都几论尽嘅，咁、 嗯、 因为隔篱费兰根就同佢距离好近，咁啊，所以就可能两个又冇乜出声。头先阿 Chit 咧讲个龙门嗰个问题， 龙门都有问题嘅， 我觉得系个沟通问题嘅。反而至于你话史基泰尔解围嗰脚咧，就冇计噶啦。讲、 嗯、 真就咁，同埋咧，其实讲翻。嗰球波利物浦嘅防守嚟讲，李察信点解系完全冇人睇嘅咧？佢嗰阵时啱啱史基泰尔解围嗰阵时，佢个位置喺大禁区系冇人睇嘅。 系 阿谢拉特就冇留意过佢嘅。咁至于高路托尼， 高路托尼因为移咗去嗰边，因为佢系嗰球系界外球嚟。 系啊，我知系啊。 掟入嚟，然之后高路托尼就呢个咪又系佢成日要保施数高嘅位 咯。系咯，系就系、是、偏左咗，咁所以咧结果就李察信空晒，咁就2-1。 系 咁，但系就跟住郭天奴嗰球就 因为有啲运嘅，散中咗少少起定价嘅。 系咁就佢右路推埋去，中间就射入去。咁最后一球咧。呢、這個列達咧， 呢、這個列達真係 真係曳啲嘅， 真係曳。 即係呢球波，史道力治喺左邊，即係。 其實角度就好窄嘅、嗯，其實根本就射唔到埋去嘅、嗯，就根本就唔使落腳嘅、 嗯， 啊咁但係咧佢又落腳，咁啊結果就十二碼啦，咁啊呢球波就真係列達真係 嗰陣補時㗎啦，已經係 誒唔係82分鐘， 八二分鐘啫咩？ 未補時，未補時、 哦，但其實都可以誒、遮住個大位，其實可以拖陣嘅。 其實就應該可以拖就應該可以抱住添啦，就唔使落腳，係佢夾硬都要落腳，咁啊真係多謝。咁啊結果咧。咁啊，利物浦咧呢個列特嗰一腳咧、嗯、就送咗阿梅里史癲啊，鬼件事啊，呢個古比士尼、啊、 搞到你失業， 就全部翻屋企噶啦。咁、嗯、啊， 過埋曼聯啦。 點知嚟到馬加夫， 馬加夫真係爆大， 仆街佢呢腳真係大撚。 喂，早幾個禮拜我記得阿傑斯都講過話，即係。有可能第一個登陸德甲嘅教練咧，會係阿舒哈夫啊嘛，因為嗰陣西布朗炒咗教練， 係啊， 傳聞英超係啦，係啦，傳聞就揾佢做呢個教練，爭啲傾咧，成日咁嬲尾變咗 Pep Mel 啦，咁咧但係估唔到唔係佢啦，而家歷史上英超第一個德國嘅教練咧係馬加夫， 啊真係見呢次， 但係好諷刺喎、啊。 嗯 富咸呢班老鬼嚟嘅，你叫啲老鬼點捱啊？ 老坦白講呢個點？ 貝碧托夫話：我走得快。 貝碧托夫 你係逼二，係逼多係逼二上馬卡夫都幾撚大。 哇！ 馬加夫咧就即係當然我唔算話即係好熟佢啦，因為即係就德甲冇英超睇咁多啦。但係佢唔係嗰種救兵型教練啊，佢係要幾年俾幾年俾佢，仲要俾錢佢搞 一季，可能 起碼一季。 佢救得翻你就一季，救唔翻你咧，你就沉淪幾季。 唔淨止救唔翻你，簡直大把後遺症啊！ 係啊， 即係你睇和寶呢啲。 我諗佢呢次都唔係好救得翻。 我覺得、 啊、可能佢睇中英超球員人工高咧，多錢罰啊嘛。 哦， 佢最中意罰錢啊，馬卡夫， 罰錢咪落佢袋先。 個罰錢制度啊嘛，可能係㗎。 哦，唔係㗎，因為而家馬卡夫如果都係嗰啲古比士尼啊、韋傑士走曬咧，一定係大權就集中於佢。 我諗係佢要求，我諗其實咧就應該傾緊嘅，即係好似當年啊，曉士林炒之前，文仙尼就密喺坐喺曼聯球場度睇波，曼城球場度睇波嘅。咁啊，應該係馬卡夫要求，如果我要教咧，就首先唔該斬草除。 哦，一定啦， 系咪先？一定系噶啦， 肯定肯定呢、這个肯定，因为 呢个绝对 马加夫 style 噶嘛， 系啊， 佢一定系大权在握于一身。 马加夫系咪东德人嚟噶？ 马加夫系西德国噶， 西德人， 西德国噶， okay, 以前前佢都系诶好老牌国家嚟嘅。 因为之前话有传佢都系云马密克又炒咗， 系啦，又炒咗啦。 咁啊，初初谂住啊汉堡揾阿马加夫会炒噶嘛， 咁啊合理个富咸先啦， 合理个富咸， 合理好多，因为汉堡人嚟噶嘛，马加夫啊，点知啊去咗富咸。啊，真 係咁啊！漢堡好好嘅，請一件都算係 啊，史林卡啊， 史林卡 係啊，康樂威史林卡啊嘛。 但係呢兩隊富咸同漢堡，我都覺得好危。 今年都係 唔係富咸，我就唔係第一日講㗎啦，好早已經講啦，因為對波真係實在老兵太 冇啦，馬加夫好難救啊，好難救，因為冇咗個轉會窗， 同埋又遲啊， 太遲咗， 太遲嚟。其實可能即係我諗梅倫史癲唔係一個咁好嘅選擇，雖然佢都唔算教得好差，其實佢同之前啊馬田祖爾個成績係差不多嘅，係咁但係即係個球會就係俾佢時間太少。 同埋如果唔係逼科球隊咧，從來英超咧咁即係操練很辣嘅領隊咧都冇好下場。以前嘅熱刺嘅桑治拉莫斯就係呢個啦，賓尼迪斯好多個走嘅利物浦球員都屌撚到開花㗎啦。 咁啊，我諗我多人都係。我覺得富咸真係降班機會， 富咸機會好大啦，而家佢失波太多啦，真 係。同埋個管理層真係有啲問題啊，真 係。咁啊新老細啦，因為以往就係阿法蘭、阿法耶茲啊嘛，咁啊上年就終於就轉手就印尼裔嘅老細。 又係印尼啊， 係啊，印尼 啲，一個國際米蘭嗰個又係印尼個好似，又係好似好。 我唔記得印尼定係馬來西亞，或者總之係亞洲。 總之都係騎呢啦， 但都係仲未有呢個強國嘅大款可以入主到英超。 咁啊，一直都想噶啦，原石飛聯都爭啲搞掂。 係啊，楊生唔係咩？楊家成啊嘛。 咁啊，香港人， 香港人， 哦， 掛咗名攞咗牌嘅，攞咗香港牌嘅。 其實楊家成我都係覺得唔係香港資金嚟嘅，窗口嚟嘅啫。楊家成 係。哦，佢 係。但係問題就係、是、我覺得係可能大陸嗰個資金入唔到，原因就因為一來英國人係刻意限制咗好多強國人嘅嘢，同埋強國人好撚多條件㗎，佢又要帶你自己喺大陸球會嗰啲人過嚟。 哦，呢個 好撚麻撚煩㗎嘛， 呢個係啊， 你邊見得人嘅啫？佢 實係要帶緊兩件嘅實嘢， 李傑嗰啲啊， 要打飛機㗎嘛要。 係啊， 咁啊，所以就。 咁樣啦嚇，富咸就誒、都係噴水嘅啦。咁啊，再講多場啦，講下西講下車仔啦。喺西布朗嗰度失分喎，1-1喎。咁啊，嗰依場波就個陣容嚟講其實差唔多嘅啫。即係你話輪換好少嘅，即係奧斯卡、韋利安就夏薩達，前面依度奧中間拉美利斯就馬迪。其實基本上就 唔係個問題係中堅位啊嘛。 中堅哦，大衛路易斯啊嘛。 咪咯，大家一睇個陣容就知。點解咧？其實睇得出嘅。 咁、因為泰利依輪傷啊。 係。但係大衛路易斯都大鑊，唔過加里卡希爾啩，我諗。 但係我覺得大衛路易斯 好啲。 打中堅如果佢係拍卡希爾係一個災難。 都大鑊。 即係就算你卡希爾拍伊雲奴嘅，可能即係都會賴嘢，但係唔係賴。 其實係車路士今年嗰對中堅咧，其實只係好過曼聯少少嘅啫。 咁又冇咁講。 冇咁講。 曼聯個中堅真係好差。 咁曼聯連車仔你認真細啲。 咁你覺得 車仔老實講係個中場強嘅喎？老實講，你見有好多波其實過咗去中場，車仔好撚大鑊 嘅。啱嘅，啱嘅。依個某程度上，所以 失位好嚴重， 所以出年要揾咗個聖依天嘅中堅啊嘛，蘇馬啊嘛， 蘇馬係 啊，咁 未必一定有踢嘅喎，簽咗啫喎，可以擺三年之後先翻嚟噶嘛。 呢個好坦白，我有寫包，可以寫包單嘅啦，應該會有一 即刻用係嘛， 應該會有一踢嘅呢個。但係佢因為都好後生，19歲嘅啫，係啊，咁就應該會用多啲。 聖依天以前有個好撚大隻嘅中堅嘅，我記得係 中堅定中 華倫西亞 中堅，好撚大隻嘅，我記得係好撚高大。 你講大。你隻我就諗到華倫西亞就真 係好咁啊！呢場波啦，咁就伊雲路域啊，呢個球員咧就成日入波嘅，所以話打右閘。 係咯。 咁啊，呢個波就係大衛路個角球嚟嘅，斬埋佢個路易斯。前柱用咩腳啊？用腳啊，咪用頭啊，用腳咧就撐咗去遠處。伊雲路域就冇人睇就射入嘅。係。咁啊，但係咧臨完場咧。咁就呢個巴拉軒奴就傳中喺左邊，就安尼接比快過獅子一步咧，咁就去頂入呢球。不過獅子就呢場波就麻麻地嘅呢場波。其實你話今年邊獅子某啲場次又好好嘅，咁但係某啲場次其實呢場波因為西布朗攻勢好少嘅，仲攞得個一大次就入波嗰個啦。 咁基本上呢場波就好似1-1摸和利物浦嗰個 copy 一樣咯，即係其實個攻勢都係好少嘅，但係靠下半場即係又係安尼接比偷雞入一球，咁啊兩場叫攞翻兩分。 其實呢場波都睇到一樣嘢，就係車路士喺後尾咧個即係中球員就鬥得好深嘅，因為可能我覺得啲球員啲體能咧係開始。因为你话佢哋做轮换就轮换得唔系好多嘅啫，吓、即系佢哋轮换嘅幅度。 其实我一路都觉得，我一路都话，我睇你踢得几耐，即系摩连奴呢套战术，我真系睇你挨得几耐。你喺中场咁样扑法，我真系唔觉得你扑得耐。 即系俾个公道说话俾阿，讲句公道说话俾阿摩生啊。其实摩生不嬲嘅习惯就系中意用 small squad 嘅， 系啊， 佢系中意用16-17個球員嘅啫，即係以往車路士嘅。 如果根據啲士摩連奴為神嗰啲人就話，啲場波咪守住先咯，對住強隊咪贏你咯，可能咁樣嘅。 咁但係對住曼城咪係輸。 哦，曼城， 唔係嗰場，我覺得唔重要。 係， 我覺得嗰場就 陣間再講， 輸得起喎嗰場。 係啦，嗰場真係輸得起嘅。咁啊， 即係佢本身即係聯賽佢真係輸唔起㗎嘛。 係啊，係啦，咁啊，所以就呢場波嚟講就車路士就咁樣啦。咁啊當然啦，咁啊順勢拉埋場足總杯啦， 係啦，跳去近啲嗰啲啦。 係啊，咁就曼城對車路士，咁啊車路士又輸㗎咯噃，咁啊0-2。咁啊个轮换嚟讲就米基尔呢场打 正选 黄忠，咁就拉美利斯啊打翻去右手边嘅，咁就冇出奥斯卡嘅，咁就其他就基本上就 维里安夏萨特啊嗰啲呢度照出晒啦， 出晒噶照出噶，其他就正常。 狮子都照出啦，好似 狮子梗系啦，系啦， 我唔系啊，人哋嗰啲球队唔系噶， 佢出咗斯华沙啊今场。 啊，唔系啊， 狮子， 唔系、okay、啊，曼城系出二龙噶。 我知，我而家 就算阿仙奴都系出二龙噶，同你讲。 我数埋，龙会用彭迪蒙，曼城真激动。 彭迪蒙都唔系好易，唔算好易噶啦，有时都打正选先。 系今年打正选打多， 今年都 打多咗嘅。咁又要问阿租克啊嘛嘢。 咁另外列史国啊打中坚。 咁呢个就真系后备啦。 仲有詹士米拿， 仲有詹士米拿， 都演出詹士米拿。 啊，仲有查维加西亚，仲有祖维迪。 祖維迪好嘢啊， 祖維迪好嘢啊。 祖維迪都係嗰句啦，其實你用多啲佢就應該係好有用嘅。係 咯， 係。 因為始終其實曼城嘅風扇嚟講，其實當然高魯比較多啦，即係你撇除阿古魯之外，但阿古魯嗰種踢法就係機會主義者啦，即係佢未必係想同你做咁多波嗰種嚟嘅。但係祖維迪就以往佢喺佛倫天拿經驗，基本上係可以係踢完全重心嗰個位，佢就好有耐性去做，同埋做多啲轉型嘅。咁起碼多咗即係比曼城多一個 dimension 嘅波可以踢先。 季初我記得我哋講祖維迪加盟，我哋都好期待啊，去到即係。估唔到係要去到呢場先至 睇 到， 咁當然可能因為傷咗大半年 ， 傷我本身係幾中意呢個球員踢，同埋就算熱刺林美拉，我都覺得呢兩個球員係以甲少數覺得好好睇嘅球員，但唔知點解踢到英超，暫時表現唔 係有啲際遇唔係。 唔係咁，祖維迪佢上一場 pick up 翻，即係一場嘅熱身，今場都踢得好。 係啊， 咁其實佢喺入波之前嗰球咧， 有一球已經好靚， 嗰球執雞咧，話俾你聽，充分顯示佢嘅質素。佢係衝埋去，即係佢阿爺爺托嚟射嗰球咧，就俾獅子撲出，好短距離，個獅子就喺獅子前面幾碼，跟住祖維迪衝埋嚟，佢係選擇一個挑射， 係， 啱啱未。未頂，哇！呢下講真嗰個第一時間嗰個卡斯真係好勁。 係啦，咁就兩球波啦，第一球就施華傳俾迪斯高嘅，咁迪斯高再俾右邊又是祖維迪咧就射入去。咁呢個波其實咧就詹士米拿有功勞嘅，咁因為詹士米拿就引開咗艾斯派古特嘅，咁令到祖維迪有一個空間去攞波啦，從而就射埋波啦。雖然艾斯派古特後屘就瞓翻落去，但係都講唔切，咁嗰個波就中柱入嘅，我記得嚇。 射得好快，同埋個角度係 好準。角度好敏嘅， 係啊，角度好敏。 我記得呢球波係其實係一個反攻嚟嘅，係一個反攻嚟嘅。先係車仔想進攻，但係截到球波，又好快四腳波就入咗波啦。 係咁就其後啦，咁就六十下半場就2-0啦。咁呢球波咧就金賓尼啊，咁就俾咗在左手邊嘅拿斯里，咁拿斯里咧就推一程，咁然之後咧就俾咗去禁區裏面嘅施華，咁施華走入禁區，跟住陣要龍門出現之後，再俾翻拿斯里就射入去。咁呢個波咧就有幾樣嘢嘅，第一咧就當金賓尼俾過去呢個拿斯里 越位 時間咧， 有少少 唔係講呢度，再另外嗰度就係話咧，你見到咧車路士嘅防守咧係偏防守球員偏咗去左手邊多少少嘅，右邊拿斯里攞波嗰時咧係冇乜人嘅，係好多位俾拿斯里推嘅，呢個之第一。第二咧就係。剛才阿 Chile 講啦，拿斯利比在施華嗰陣時咧，係施華係有啲越位嘅，就係半個身位到啦，半個身位到啦。咁但係其實咧，大衛路易斯喺嗰個位置，因為係黐住呢個施華嘅，咁但係咧，佢就應該選擇跟翻住施華，就唔係選擇咧去裝合勢。我就覺得會係咁樣啦，咁令到呢個施華咧，咁就可以出到個波俾拿斯利，咁就射入去嚇，咁就呢個就2-0。不過其實咧呢場波咧，車路士同佢上一場聯賽嗰場咧，嗰啲緊迫嘅情況咧，就真係有啲距離嘅。 係 講真就嚇， 都係唔要㗎啦呢場波。 唔係，其實我覺得即係你咁多頻密嘅賽事咧，你揀一啲嚟體面地放棄場嗰個杯賽，其實合理嘅。 咁啊，補充一下啦，呢場波車仔嘅攻門係兩射零中。 係啊，兩射零中嘅，所以就好明同上一場就好明顯唔同㗎啦。啊，即係成個緊迫嚟講係爭好遠。 但其實我覺得佢係咪真係可以咁樣咧？ 但係我真係覺得佢要唔曬 嘅。我覺得個戰情就唔算消極嘅。 首先一樣嘢，我覺得曼聯呢個唔係以曼城呢個 squad 咧，我唔覺得車路士會贏曬三仗嘅。 係， 即係如果唔係真係打 pat pat 嘅咯。 講 真， 調翻轉講，我覺得曼城以呢個 squad 咧，就應該場場對車路士都要贏添。上一場你冇忘記冇費南顛奴，冇祖維迪，冇阿古魯喎。 同埋呢場根本已經其實。相對上，曼城係好多好多喺中場嘅時間已經克制咗車路士嘅攻勢， 冇錯啊， 破壞咗佢哋第一傳。咁我就首先我唔覺得車路士係會贏曬曼城咁多場， 冇錯， 曼城亦都唔輸曬。 我覺得美中不足嘅就係呢場唔係聯賽咯。即係呢個我確實係信有保留嘅，因為呢個絕對我但係你話認唔認真咧？我因為睇咗咁多場足總杯，我就唔覺得有球隊咧係唔要嘅， 係 個個都搏嘅。Even 利物浦我都覺得佢係搏嘅，即係但係你話究竟調配人員方面咧係會冇？ 即係你話如果聯賽用十成，咁我覺得足總杯都係九成啦，即係唔會一定唔會針對咁犀利。 即係個次序有變啦，用力次序一定擺咗聯賽同歐冠度先 啦。一定係有次序嘅。 係啦，咁足總杯就用力就少啲，但係都會擺少心機落。 但係你話車路士如果呢場其實對咗對咗曼城嚟計，如果贏得到，其實對於攞足總杯嗰個機會都好大。咁你因為已經少咗隊咁重要嘅強隊， 當然， 所以我唔係好認同佢係放棄嘅。但係同埋嚟嘅，因為車路士其實都好多球員可以用啊。因為以我所知咧，嗱，我喺車迷嗰啲資料上面咧就揾到咧，原來安祖史卓尼咧係俾摩魯雪嘅， 係 因為佢 有故仔聽， 聖誕節嗰陣時咧就去咗亞仙奴嗰個 party。 喜愛夜蒲，仲要深入敵陣， 係咁就結果達落。 因為我知啦，因為去揾阿普魯斯基梅薩卡啲玩啊。 我唔知啊，咁啊，但其實我覺得呢啲就係叫做補，即係呢啲咪錢多就係唔知點使咯。即係我又唔係好贊同，即係你話如果個球員係違反紀律或者做出一啲好有違紀律嘅嘢，咁我覺得說佢係啱嘅，但係。如果你话佢去个 party 可以说到咁耐嘅咧，咁我系咪觉得系会有啲过火咧？就系咧，真系。 嗱，仲有少少故仔嘅，琴日呢单嘢咧就应该系话阿艾瑞高尔带佢去， 系啊， 带佢去，于是两个都说嘅。 系啊，艾瑞高尔。 咁不过咧，我觉得啦，我唔系太信呢点嘅，因为主要系韦利安真系踏入咗2014系打好咗，咁佢个位置 韦利安系真系啱用啲嘅，几 直接系真系会系用佢好过用史卓尼。 不过某种程度上咧，其实就有啲场次咧，其实就安祖史卓尼啊或者萨拉呢啲球员就应该系要用下。 咁啊，萨拉呢场波60分钟都有出，下半场已经换入嚟啦。 系啦，应该系要用。 咁啊，不过睇完场睇完佢啲表现就真系觉得好一般。 我谂俾啲时间佢啦。 我谂呢个系话俾你听，呢个摩连奴嘅唔系强项嚟嘅，即系如果你要收购一个咁后生嘅球员。吞入佢第一場放落嚟有表現咧，我唔覺得呢個係摩連奴強項嚟。 正常嘅，同埋佢始終都係打巴素嚟嘅，講真係啦。咁就我諗都要俾時間佢嘅，合理嘅。 相對上，雲加放耶沙洛高咧，就真係好好多啦。 你咁快手， 你又咁樣。即係讚其他領隊啊！ 唔係即刻跳 ！ 即刻講亞仙奴嗰場，因為我都見到呢、這個 呢場反而係臨尾先至係一個爭拗嘅地方。 係， 不過你講先交代咗啲陣容啊，嗰啲先 個陣容有邊啲人出咧？ 爭啲啊，睇錯咗另外一張紙。呢場先係亞仙奴對利物浦就2-1。係，咁啊呢場波咧就話亞仙奴就輪換就換咗法比安斯基。 係啊， 前邊就爺爺沙朗高喎，呢個即係可以話 係 EV 嘅愛將 EV。咩唔系另一个咩？ 啊唔系， 仲有另一个都系， 仲有另一个 成日提唔一定系外将噶嘛 ？OK， 系咪先？ 咁啊，另外就普杜斯基啦，啊张山啊嗰啲就喺晒度都系争坚神蒙利尔就打左右闸嘅，咁就通常呢啲都系比较即系。副選啦嚇， 咁佢成有可原嘅，你今晚要踢拜仁啊嘛，佢留係好合理嘅。 佢其實留咗兩場力嘅， 係啦， 呢場係倒得過㗎，呢場冇咗足總杯， 其實 都慣嘅， 係咯。 但係呢場倒贏咗咯， 係啊，呢場就咁樣贏咗。咁啊，利物浦就中斯打龍門，後邊就艾加史基泰爾，跟住斯素高就費蘭根，中場就亞祖阿良出翻啦，咁就謝拉特、葛天奴前面 收起咗軒達神， 前面都係嗰三個， 基本上利物浦就。出得比較齊腳少少嘅，係龍門同埋房中呢位特別有龍門咯。 其實你話利物浦可以即係話即係搏嘅機會，即係搏嘅空間會大啲嘅。 始終 一周一賽 打聯賽啫嘛， 係咯。咁就呢場波嚟講就好早開紀錄嘅，咁就呢個亞仙奴，咁奧斯爾就斬埋去㗎。呢個爺爺沙朗高咧就心口一紅，一射就散中人，然之後就俾呢個咧係張伯良就射入去。咁啊，爺爺沙朗高都好高大喎，見到 係啊係啊，好高大， 1.9米㗎又， 係啊，都幾大隻㗎。 其實佢踢法係幾偏，即係高大得嚟有啲柔韌性嗰陣， 簡奴嗰啲㗎咯。 又唔完全係咁，簡奴佢嗰個歲數咧，其實已經好勁㗎啦。 係， 唔係你話簡奴好唔同， 即 係 佢 技術好好多。簡奴就咁，爺爺沙朗高都係偏於，如果比較，如果同賓特拿嘅比較咧， 賓特拿其實真係冇乜腳法㗎喎，一出嚟嗰陣。 賓特拿係好處等式嘅， 好處等。 佢唔係啊，佢係好快下㗎，佢都好快，因為佢有啲。 戰 好睇啊！ 佢有個戰術咧，佢係有啲俾高波佢去哨啲空位。 嗱咁比較啦，佢有少少似一個冇咁成熟嘅巴咯。 哇，咁樣啊？ 哇，我覺得 咁啊都話 咁，我知 E V 同唔同意我呢個講法啦嚇？ 可以補充留意下。 但係佢今場有一個好處就係佢非常勤力， 串腰力咯， 串腰力好， 因為佢根本上係搞到即係 mark 佢嗰個史基泰爾係好麻煩， 好狼狽啊， 好狼狽下嘅。 咁啊，如果即係嚟緊啊，阿仙奴如果基奧特有咩冬瓜豆腐嘅第二選擇，可唔可以用佢咧？ 我諗第二選擇仲會係温德拿嘅， 仲係。 如果唔係就唔會試到而家呢場先試啦。 哦 ，OK， 咁啊，但係表現似乎都正面嘅， 正錯嘅，咁起碼贏波先啦。 係呢個好緊要，咁就。跟住咧就二比零嗰球咧就奧斯爾咁就咧喺三閘線嗰度右邊直線，咁就俾呢個咧係張伯倫咁啊壓過咗艾嘉嘅，艾嘉落底線，跟住咧就俾 N 字形出嚟咧個普渡斯基，咁就咧係搶點射入。 呢球我其實比較要鬧嘅費拿根咯，即係費拿根其實當然佢係追阿普魯斯基追得唔夠徹底嘅，其實以佢嘅位同埋以佢後生仔咁嘅速度嚟講，佢唔應該話完全輸咁多，最後先瞓埋佢有。 哦，我諗經驗問題啦，可能係係嘛？ 唔係呢啲咪 N 字殺傷戰術咯， 係啦，冇錯。 通常一般守衞向前奔，如果你突然間打個身後咧。佢如果經驗少啲咧，真係完全係包唔到。 因為費拿根即係以往今日都上幾個禮拜都試過讚過啦。咁我都係覺得呢個球員係有 potential 嘅，但係始終係身位唔夠，同埋係贏爛打咯，贏爛打多於贏技術咯。因為佢好多時候你見佢撬啲波咧，佢係喺一個輸即係位輸咗嘅情況之下，不惜奮身去撬甩。咁但係呢啲波其實有好有唔好，唔好就係好容易犯規。因為其實你喺後邊踢人， 同埋有啲波就佢係。就犯咗啲錯誤，就係啲高空波成日俾啲波落地咯。 哦， 係啊。 O、okay, K， 嗯， 搶點呢方面差啲啦。咁但係呢樣即係對於個廿一歲嘅球員嚟講係， 對佢對於佢喺 要進步咯。 上一季啊，邊個教羅質啊？唔係羅質，係 格林張神。 格林 各位 啊，唔係羅質士之前啊。 嗰陣之前就係呢一個 學神， 唔係 杜加利樹， 杜加利樹嗰陣時已經好多噶啦。 哦，咁啊，要進步。 我嗰陣一十，嗰陣十七歲啫。 要進步。 佢同阿 Jack Robinson 嗰兩個係即係都係啱啱，嗰兩個人都係破咗歷來即係英超出場最後生嗰幾球員嘅紀錄嘅。 好。 咁啊，唔同啦，兩年之後係咯。 咁啊，點都多啲比賽就點都一定好啲嘅。咁啊，點都好過格連莊神啩。 格連莊神就唔係咁會停咗個進步咯。 咁格連莊神始終有啲底子嘅，格連莊神有嘅嘢係費拿根冇嘅。格連莊神如果喺前場嘅串腰力一定比費拿根 進攻嘅威脅， 費拿根就反而係傾向係唔會上咯，亦、 okay, 都唔敢上咯。 好，咁就。雖然臨尾啊，阿蘇就射有個，但阿蘇就俾普斯基踢跌，啊俾普渡斯基踢跌，咁跟住就謝拉特射有十二碼啦嚇，咁呢個波又係噶，普渡斯基可能真係都係踢開前邊，咁就呢個位咧又係唔使踢。 今年其實 翻嚟就幫到忙。 今年我覺得有個奇樣嘢好奇怪就係利物浦得到利物浦利物浦得到十二碼嘅次數係幾多嘅，同埋好多球波其實咧都係個球員其實喺一啲好邊嘅位咧就俾人犯規。 哦，呢、這個調轉嚟講， 真係唔明點解， 即係啲後衞點解喺呢啲位都係要踢只腳落， 即係點解硬係要喺呢啲位踢史杜力治同埋踢呢個蘇亞雷斯咧？即係同頭先啱啱富咸嗰球波，阿列達其實嗰個位都係喺個好邊緣嘅位置，係唔會即刻構成到直接嘅射門威脅。 我唔明啊，呢啲可能真係啲教練啊， 我 手提啊， 我成日都講英超隊就係咁噶啦，英超嘅防守通常係咪都瞓撚咗先？ 唔係咁，普渡斯基都冇得怪佢打開 前鋒啊嘛， 咁但係列達嗰啲 啊，真係過，列達嗰球真係好鬼， 係 真係有啲怪怪地。 唔係，甚至乎你第二球張伯倫都係 啊。 不過佢嗰球就嗰個動作， 嗰球啊可以講一講啦。 但係嗰球即係如果你賽後即係再睇翻啲 replay 啊， 就應該要俾嘅， 一定要俾， 係咯，冇可能唔俾。但係你見到個球證係邊個，你就好似 啦，就要補充一下呢場波嘅好重要嘅資料啊。球證係邊位啊？ 球證啊，要炒係咪叫 曼聯球員韋比啊？ 係啊，韋比啊， 哦又啊係，好似反利物浦嘅喎，係嘛？好似 反利物浦 唔係親曼嘅。 哦， 即係兩講句兩個講法都啱，不過今年咧比較多嘅例證就係佢其實只不過係好似係逢利必反啦，有一個講法啦。 係啊，咁啊，所以呢樣 咁啊嗱，嗰球波我就覺得其實係來自蘇亞雷斯一球直接嘅罰球嘅，咁佢射嘅時候咧就中人牆。 咁佢彈返出嚟啦，咁佢第一時間梗係攞返個波啦，咁就入咗禁區。咁嗰下其實比較接近五波嘅，即係佢同埋張柏倫殺落去。咁如果我唔睇 replay 呢，我都覺得可能未必係十二碼，因為以嗰個衝力嚟講，大家有少少係膊頭當膊頭，但係睇翻 replay 之後就發覺其實張柏倫腳步都係有動作， 有動作 去 叫到嘅， 係叫㗎叫㗎。 不過你要睇慢鏡頭先望。係 啦，即係如果背向咧，我又覺得似係攞位。 咁啊，以韋比嗰隻眼，你話望唔望到咧？ 嚇，韋比就好近距離嘅，因為你諗下嗰球波係罰球嘛， 睇下佢想唔想望到啦。 我覺得係韋比唔想俾兩個十二碼啫。 但係又係即係都係一個問題咧。你連續俾兩球十二碼俾落後嘅球隊，又真係實在係幾 咁啊， 幾明幫得幾明顯嘅。 但我唔覺得呢個係幫嘅，但係你 是應該要判 嘅。執法 嘅 尺度係應該一致。 唔係，我反而覺得佢唔係話俾埋第二球十二碼幫，係佢驚俾人話佢幫。應該係咁講， 係 驚人哋話佢幫對嘅隊球隊，其實實質嗰兩球都應該俾嘅。 佢如果嗰隊係另外一隊紅衫，就會有人話佢幫啫。 曼聯都攞過兩球十二碼啦，長波裏邊，仲要搞嗰兩球十二碼贏波喎，唔係未試過、 啊。所以韋比呢啲永遠都係焦點人物啦，真 係。我只係話韋比好 consistent 就係、是， 我都 係對親就冇人行。 我都係希望世界盃見唔到所有任何屬於英格蘭籍嘅球隊。 對唔住啊，呢個冇可能。 入選咗。 即係我比較希望係。 唔係嘅，咁可以有嚇有傷嘅，咁即當然啦。半年之後， 即如果有球員嘅、即唔覺意，即鏟波嘅時候順勢 鏟埋佢， 甩埋落去啦。 咁啊，要半傷一季咁樣，世界盃冇佢份咯。 你真係見得其他聯賽少啊，有啲仲離譜啊。英格蘭都算係咁。 係啊，咁啊呢場波嚟計，我覺得阿仙奴有啲球員就賺得好，即打得表現 得幾好 啦。 張伯倫 一個就張伯倫啦， 冇錯 係。因為點解我都出奇？點解佢會唔會擺喺防守中場嘅位置咧？咁打完呢場波，我真係覺得係佢係冇揀錯，擺翻佢喺翼位嘅。咁啊，另一個就係耶沙朗高啦。咁就佢個速度啊，高大。大身位啊，俾咗好多高波去空位走啊，造成一个利物浦嘅后防线即系比较伤好多体力啊。咁啊，呢个系一个功劳啦。另外一个入法比安斯基啦，虽然佢有啲手法系唔系咁好，有一球其实系出型系打手场系打唔中嘅。仲系有啲犯规啲。 临尾输咗球波，应该系艾加就顶嘅。即係佢頂空咗，艾加頂，不過爭少少就 係咁啊！但係有啲位就相對上比以前成熟咗啦，例如就係拖延時間啦，綁下鞋帶啦， 都係經驗嘅問題啦。 呢個就對於上嗰兩季即係成個波比球證嗰回事咧，就已經成長咗好多啦。你唔好忘記法比安斯基啊，都係足總杯好似記錯，唔定英聯杯啊，就係咧因為一個球咧就球證叫攞撚攞問佢攞翻個波，佢又好傻咁直接俾翻個波。 啊，係啊，係啊，有啲印 象。然之後個波一俾咗對手球員就快開罰球，係 咪歐聯對波圖啊？ 我有啲印象， 好似歐聯對波圖， 我唔記得咗。總言之，但係法比安斯基咧就係有啲咁嘅相對上今季即係呢場波見佢成熟咗好多，因為呢啲位其實喺龍門嚟嘅好重要㗎，啲時間停頓，尤其是有啲需要時候佢真係要扮下傷啊，瞓喺度除曬手套啊，呢啲係好。好拖得時間， 冇錯。 咁啊，結果史道力治就要幫佢綁鞋帶啦。 係， 係啊， 嗰幕好，係啊， 係喎， 因為佢咧就嗱，其實佢戴住手套就好難綁鞋帶 嘅。啱嘅， 咁啊，佢就喺度資助咗啦。 你除手套啦。 咁啊，對方啊， 手套又好難除到啦。 史道力治就同佢講：，得啦，我幫你綁啦，咁樣。 哦，咁啊， 打咗四年咯， 兩即係將左鞋同右鞋打咗四年咁樣。 同埋 咁啊，拖死自己。 同埋實 都會食黃牌咧嚇。 我唔知。 同埋實。質上咧，張伯倫打翼咧，亦都見到一樣嘢，就係佢個傳中波好有功架，係佢個傳中波係帶嚟咗為咗球隊，為咗阿仙奴帶嚟咗好多機會。 咦，我咁我諗到啲。 其實張伯倫我就不嬲都覺得佢嘅基本功係好好嘅，即係佢有啲似即係初出道嘅朗尼，即係身形同埋。 其實佢一開手已經係即係投過一兩場波，佢已經係表現好好嘅張伯倫，都叫幾早熟嘅。係 啊，佢肯定係早熟啦。 最初出場嗰陣時候，即係佢初登陆嗰阵时就一队嗰阵时就比较冒进一啲，就 系 好和确特色嘅，一味系冲到落底，但系佢冇和确特咁快咁灵活，咁啊呢个，但系而家佢咧又知所进退咧，有啲火候啦，咁啊有啲传中波做下嘅，同埋今场波咧。 有啲嘢咧，利物浦值得講下嘅。點解咁講？嘥少少時間，加時都要講噶啦。咁啊，因為今場波其實對炒阿仙奴咧，利物浦個戰術上面有啲唔同。首先一樣嘢就係佢之前嗰場對富咸咧，就踢得好傷元氣啊。 係。 即係佢打到尾先反勝咧，嗰場波其實用咗好多力。 但係你需要去適應呢種即係嗰個節嗰、那個頻密嘅程度咧、即係你嚟緊下一季、你其實仲要有埋歐聯咧，利物浦係 我梗係希望有歐聯啦。 但呢個其中一個 factor， 因為其次就係因為可能係因為上一場嗰個形勢令到佢哋用咗咁多力咧，今場其實利物浦咧係鬥心咗嘅。嗰場整隊球隊個攻防線係入咗好多嘅，咁、變咗嚟嘅咧就。顯示咗利物浦缺點啦。 咁啊，等我都講講啦。我又覺得我都係針對球員啦，有一兩個球員表現係差好多。第一個郭天奴啦， 係 咁啊，郭天奴就我其實都唔覺得佢大勝嗰場波特別好嘅。不過問題就係因為太早開紀錄，同埋嗰種波係啱曬佢踢，即係講緊即係打一個即係防守反擊，咁佢做一個策劃者。咁但係當阿仙奴呢場波好明顯，因為可能由於有法明利啦，亦都整體上亦都即係得到教訓啦，就冇谷得咁上啊， 係啦，冇咁前啦。 佢根本上係放佢喺中圈之前俾佢自己攞波。咁由於佢自己本身係冇乜加速力嘅，咁亦都未去到一個地步係可以扭一兩個，所以佢基本上係幾形同虛設嘅。 啊 ，sorry， 我講錯咗，應該係調翻轉頭係阿仙奴鬥心咗，就導致到利物浦咧就陷入一個陣地戰，即係有少少 氹佢去。 咁就大鑊啦，因為老實講啊，上一場你如果利物浦你見到今季嘅對啲球隊嘅情況就係打啲高位嘅咧，利物浦攞到好多甜頭，包括熱刺，佢入到好多球，因為俾到好多空位，拉到好快。咁但係阿仙奴條防線一收後咗咧，好多問題出嚟啦。第一個問題，史達靈。史达灵一陷入阵地战系唔识踢嘅，佢要单对单扭个人，甚至乎要扭个两个完全唔掂。呢场波系凸显到史达灵一个好大嘅弱点，佢喺扭波方面喺英超仲未得，可以话系直头系未到一线级数。咁另外一个原因，另外一样嘢就系古天奴加埋史道力治加埋苏亚雷斯，就有好多波咧，又系俾啲好高风险嘅位置，即系俾啲根本上要直头喺峨眉月顶中间汤穿嘅一啲系好难会特别交得到落去嘅波，同埋有好多波打得好无尽，即系谂都唔谂就弹入去，即系佢唔会觉得嗰球波交与交唔交得到嘅，佢系咪一味？即係用嗰種好快嘅節奏，但係其實咧，佢都唔知嗰個人，即係自己個球員係咪喺嗰個位，佢就彈咗個波過去啦。即係個彈，即係彈多單擋啊 ，one two 做得太快，太冇方向感，就令到嗰啲波好多時候嗰啲波咧就俾阿仙奴打翻反擊。 咁啊合理嘅，因為最近利物浦贏咁多波，信心啊特別好，咪俾啲比較無盡嘅波咯。咁啊點知有嘢啫？ 不過我覺得有辣有唔辣啦，因為頭五分鐘其實史努力只有兩球單刀波嘅。 想講， 如果呢兩球係是但執入咗一球咧，我估個戰情會改變咗好多。咁同埋頭先你講史達靈咧，我覺得今場史達靈係打得好嘅。咁但係呢樣嘢可能係， 但佢有弱點咯。 去到後邊，因為變咗佢打右閘啊，即係大家好明顯見到佢打右閘，因為佢填咗個位就係法拉根打咗左邊。咁佢打右閘反而我發覺佢個表現係十分好喎，包括落地同埋追波方面。 咁、樣啊？ 係啊，佢真係佢右閘打得非常之好。 可以頂替下。 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佢冇一個好嘅盤口能力咧，咁呢、其實我一早知道，因為有一段時間上半季其實打個三二嘅時候咧，係俾佢打嗰個最右邊嗰個位。如果你俾一條單邊俾佢打曬咧，其實佢。即係除非對咗一個好慢嘅左閘啦，如果唔係佢冇乜可能會話真係。 咪你一定要俾空位佢跑咯。如果你要喺嗰啲窄位度咧，老實講，人哋一個膊頭一擔你，佢瞓低㗎。 我諗利物浦嚟家比賽係要小心一樣嘢，就係因為之前嘅比賽好多球隊咧都係升得好高嘅。咁而家如果見到利物浦個勢咁好咧，咁可能啲球鬥得深一啲咧， 咁就冇計㗎啦。係 有危險㗎， 因為佢嗰啲唔係佢嗰啲傳球啊 ，killing pass 咧唔係諗過度過嘅傳球嚟㗎。反而你話佐敦天達神又會好少少，但阿蘇嗰啲係亂鳩咁彈嘅，有時真係。同埋咧史道力治可以講啦。今場波其實係要讚法比安斯基，佢真係有做功課，佢係刨足曬，佢捉撚曬路。其實史道力治咧賽後咧係喊嘅， 佢呢場波因為好失望，因為點解咧？兩 三球波， 因為兩球單刀都俾法比安斯基捉咗落。所以佢再要重新思考過，究竟佢係咪真係再要扭過埋龍門呢種踢法咧？係，定係還是要選擇另外一種踢法咧？ 吓、哦，即系偶尔就赌神百铺咁装装， 唔系法比安斯基好嘢啫。 唔系呢场，我又觉得法比安斯基打得好一啲。咁肖力智嗱，我就好欣赏呢个球员，佢如果以一个英格兰前锋嚟讲咧，佢算系面对单刀好定嘅一位， 系冇错。 虽则佢右脚就生生地重。但佢左腳放個波，想放邊個位，基本上佢都真係放到。咁呢一點係好嘅。咁但係我反而喺個戰術上面會挑戰一下，即係再擺佢打最前個前箭頭。因為個問題就係阿蘇四場冇入波啦。咁阿蘇四場係啦，跟住其實你將最好嘅機會留翻俾蕭力智，就唔俾阿蘇。呢個問題以往可能大家會驚就驚阿蘇會呷醋啦，因為你知道呢個球員其實都係好貪功嘅。但係我覺得而家阿蘇未必會係咁。但係如果你以一個今季整體你要攞到個前四咗個目標嚟講咧，你要及早攤翻著蘇亞雷斯呢一點好重要。 係，因為佢而家出咗史道力智咧，變相阿蘇咧就褪後咗半格，有少少打影子前鋒嘅角色。即係但係我覺得佢喺峨眉月頂即係做波入去咧，就真係唔係太好咯。如果你話俾翻一啲波蘇亞雷斯，入去扭埋个波，然之后俾一啲好致命嘅传送，系喺禁区入边，喺细禁区入边啊，佢 OK 嘅。但系问题咁样又变咗一个4-4-2啦，即系如果你打两个前锋咧，究竟利物浦个防线顶唔顶得住咧？ 系，所以我比较建议，其实我建议就系俾小雷迪塔头。 系， 因为其实佢喂你够皮啦，你试下俾佢打场后备先咯。因为如果以摆喺正中间嘅威胁嚟讲，我觉得苏亚雷斯入波嘅 chance 系大过肖力智。 哦，咁啊睇下。 咁你试下对一对弱女，可能挞翻着少少，等佢入翻波先呢样嘢先。 我谂，因为前嗰排真系顺得好， 顺得太紧要啦。 我谂真系，同埋咧牵涉到有好多球员用得好少 嘅。唔系，我都系嗰个理论啦。因为冇咗卢卡斯咧，其实每个球员都褪咗半价。 系 呢样好捻重要嘅，就是、因为阿苏而家打得咁差。原因咧，佢交波交得咁唔好，原因就因为佢真系后咗半格。如果佢往时你睇下佢对其他球队有入波，或者大炒嗰啲攻势咧，阿苏系好多时系入埋细禁区俾波噶。 唔系呢个球员，如果净系谂入波，同埋净系谂即系喺嗰啲边位吸一两吸，又走掘个波死位出嚟，佢打翻呢两种波咧，心无旁骛咧，佢会好一啲。 系啦， 好，咁就利物浦讲得好 high 啊， 系啊， 真系好高兴。咁啊，利物浦就出局啦，阿仙奴嚟紧下一个。 唔易近啊， 又会对爱华 又对咩斯塞球队啦？ 系啊，因为爱华顿咧就赢史云斯，嗰场史云斯就基本上系 放弃， 全部副选咁滞嘅，尤其是后防啊，啲后防真系得人惊，全部唔识嘅， 系、 啊、真系大镬。 就因为史云斯欧霸嘛， 欧霸嘛，呢个礼拜四有欧霸嘛， 系啊，呢个好明显噶啦。咁另外咧就呢个森特兰亦都系又出线，赢修咸 修咸队1-0。 系啊，想特别讲讲，其实森特兰咧喺转会窗有几件来自阿根廷。停嘅球员嘅原来、其中有一个叫乌斯达利嘅球员咧，其实都有啲名气嘅， 咁、有啲系咪打龙门嘅？ 系打龙门 嘅，系咯，我记得呢个国脚嚟嘅， 系啊，国脚嚟噶，曾经代表个国家队，亦都代表个 U20 嘅。佢就喺學生隊啊，如果冇記錯，學生隊就即係華朗嗰隊咧，咁啊借過嚟嘅。 Estudiante 系啦，冇错，系啦。咁啊，同埋我之前提过维珍尼啦，咁就中坚啦。咁另外就史高高呢个前锋，亦都系借过嚟嘅。嗱，呢三个球员有一个，呢两个球员史高高同维珍尼都系，当年马天奴，即系达达马天奴，而家巴塞教紧，喺巴塞教紧嗰个领队嗰阵时嘅纽维尔救生队嘅球员嚟嘅。就是当年这个攞联赛冠军那年，这两个球员都是主力来的。现在就去到森特兰，那场波也都打得不错的，这几个球员都。尤其是乌斯达利其实打得不错的、这个球员是有料的。是啊，但是对住文路尼做正选就他要打他要抢正选就问一点了。 都不是、我觉得长远来讲有机会 嘅喎，长远嚟讲，我真系觉得佢会好啲， 佢会好啲，我相信 佢会好啲嘅。好啦，咁就今日就讲到呢度啦，吓都大家都讲到兴起，亦都 overrun 啦。 同埋提一提啦，因为爱华顿咧就取消咗场波，咁就嚟紧咧应该咧就唞咗几日噶啦。咁下一场礼拜六咧就作客对车路士嘅。 哦，系啊，系啊， 两精蓄锐啊， 又系危险啊。 喂，唔系，提多样嘢先，如果大家真系。就睇完星期二、星期三，今晚同听晚唔够皮咧，咁欧霸都仲有啲基大林姆基库对环西啊，祖云达斯对特拉布中啊， 拿波里， 拿波里， 拿波里咧就作客史云斯呢场咧就应该呢一轮嘅焦点嚟嘅， 因为拿波里个方好翻啦， 系啦 啲啦开始， 系啦，即系唯一睇一睇，即系唔够皮嘅咪睇埋呢啲咯， 唔够皮系咯，咁都唔够皮嘅真系，我都唔知点先够皮嘅， 冇你要冚多张被先好啲咯， 系啦， 咁啊唔够皮， 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啦呢个 hot ball song 啊嘅时间咧就差唔多啦， 你有冇呢个？ 今日冇笔记啊，今日，咁就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啦， 系啦，星期五就睇下。 有翻 嘅啦， 有翻足频啦， 系啦，星期四就应该 杰斯翻嚟做节目啦。你阿曼联冇输波啊？呢场今个礼拜 应该 边有输波？ 唔会打啊嘛，咪 好啦，咁我哋 不败啊。 好，咁我哋礼拜五足球频道，今日再见，跟住到下个礼拜二再同大家见面，拜 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 呢个费兰尼搭卡维今朝做乜嘢？系立卵十到立卵十中嘅立卵十嘅立卵十，佢入波庆祝你打个龙机啦！啱啱先啊 ，break 先，一个聚集全港最优秀反曼人才嘅网台，欢迎收听热血二台，我系写文言嘅狮子。Liverpool, Liverpool, come on and give free cheers.